人均消费110元左右，地点呢就在地安门外大街前海东沿14号银锭桥畔。 想起了我们还有许多的梦在路上，忙碌的日子让我们忘记了梦的地方，停下追赶的脚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洒在我身上，想起了我们还有许多的歌没有唱，忙碌的日子让我们忘记了来的方向，停下追赶的脚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让我们忘记了来的方向，停下追赶的脚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。 生活方式， 用话题引领精彩， 秉持一种别样的性质， 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 秉持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 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， 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 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